It's 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以下为广告。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送积分活动开始了，新会员来电订购即送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哦。老会员您手中的金九银十购物券也可以使用了。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15点到16点发放50元优惠券哦。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骗，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李想。今天坐在我旁边的呢，是来自在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专门做保温壶、保温杯的，来自日本的品牌太福高的白灵。白灵你好。 你好，大家好。 跟我们的这个所有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了是吧，白灵？但是呢，现在天凉了，我们呢得给大家找一个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天慢慢凉起来的组合，让大家过一个温暖的冬天啊，度过这个寒冷的季节。但是我们说回来，先跟大家要说一说，就是做保温壶、做保温杯，这个日本的太福高品牌是非常专业的，在日本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嗯， 在日本的超市啊，还有一些就商场都有在销售。 基本上我看到的那算是家喻户晓的品牌，因为你看，我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去日本那边就是旅游嘛，啊，看那个说小学生上学的时候都背个壶啊，背个包，然后他特别仔细看，因为我们做这个行的嘛，就特别爱研究品牌，什么看，哎呀，看10个里边有8个背的是你们太福高的， 对 吧？上学咱们也背一饭兜啊，也特别可爱啊。然后呢，就是在日本是家喻户晓的品牌，其实，在咱们中国现在，我知道好像前两天去逛超市，沃尔玛里有。 对，家乐福也有， 沃尔玛也有，家乐福也有，还有一些什么大的商场啊，什么里边都会有。 对，华堂商场啊，都会有， 都会有，是正儿八经的、真正的专业做保温杯、保温壶的大牌子。这个回来我就要问一个问题了，你看做保温壶、做保温杯的，我妈早上起来逛早市的时候，10块钱一个保温杯也有卖的，你们那一个保温杯卖400多，真的不便宜，那你们肯定比他那好哈。那么好在哪儿？你得跟我说，给大家讲出道理来啊！凭什么你就能卖400多，他那一杯子卖10块钱呢？ 因为现在目前的外面的保温杯，就是像那种便宜的、廉价的，可能是用的材料都不是太好。是那个很多人就是夏天的时候用的时候，可能放久了我不用了，外面就生锈了。那种就是 会生锈，对， 有可能就是201的材质。 201的材质， 对。 哦， 那种会比较便宜。 我知道502是胶水，201材质是201是一种钢材。 对，是钢材。 啊，这种钢材它会生锈。 对，很久以前大家都使用那种201的材质，也有现在不好的产品的话，它现在就是里面是做的是304，外面有可能是201，这种的话比较价格会有。 说的好专业啊，201啊，304，这是指钢材的标号，对吧？ 是的。 那么普通的他们说是201的，就是你说你好的用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好的用的都是304。 304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304是人体吸收的是倒入热水是没有问题的，健康的， 就是非常安全的， 对吧？你看刚才你说的201那种标号，你可能它会生锈，那么你比如说我们过热的水，或者过这个稍微有点什么酸碱性的这种水，有什么偏碱性偏酸性一点的，它还容易产生一些不好的物质被您人体反而吸收。304，哎，我记得好像医用的那种手术刀就是304的。 对 对， 家里用的那种贵的家就是不锈钢的盆啊，现在都是高档的，都是304。 我觉得304好像叫什么医用级的那个不锈钢啊，就是你看手术刀，有些人对金属会过敏，对吧？你真有那种人哈。但是呢，304那个东西做成手术刀或者做成那种医用的设备之后，它接触皮肤没有人会过敏， 是的， 所以它是非常安全的，就是达到了真正可以食品放心的使用。 是的， 这是钢材啊，材料好，那也我觉得也是这样。如果你要说只是材料好的话，那么这个304钢，我花钱多花点钱，每个牌子都能买，对吧？啊，那你们能传承那么多年啊，你们能够这个日本家喻户晓，现在中国各个这个大的超市里都有，卖得这么好，卖得又这么贵，在技术方面呢，你们有没有什么独到之处，别人比不了的？ 技术方面的话，是我们就是内壁一层，还有一层真空层，还是外壁层，这样就结束了。 基本上就是外边一层，里边一层，中间一抽真空嘛，对吧？ 对， 就是保温杯嘛。 然后我们比别人多加了一层镀铜，这样子的话会更加的保温时间会更长。 多加了一层镀铜，在里边多镀了一层铜。 对，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子的话是保温性能会更好，然后外界隔热效果会更好。 加了一层铜之后，它的保温性能更好。技术我就不深究了啊，一个是人家商业秘密，还有一个呢，这个你说多了我也不懂，对吧？但是我能很明白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用你们家的，因为这么长时间了啊，我确实也有你们的保温杯一直在用着，就是感觉用他们家的杯子，你是放凉白开的水放进去，冰水，夏天的时候，从早上放，晚上打开之后还是冰冰凉凉的，但是别的呢可能就已经污透了，对吧？你要是放热水的话，早上起来的时候是什么温度，基本到晚上我要喝的时候，这温度不会保持太大的变化。 是的， 所以这东西特别适合我们家那个孩子，不大嘛，还有还带奶瓶嘛，带奶的时候保温那个奶特别合适，它永远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温度啊。但永远这词儿是夸张的啊，咱们我们说相对来说，咱们用的来说，它一直能够保证一天，反正孩子随时喝这个奶，随时是这个温度，特别踏实。天干物燥，外边温度又很低，天又很凉了，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给大家，依然还用你们那304钢，依然还是大家去他们超市啊，去什么都可以看到的他们的看家的几个好东西，我们给您弄一个特别适合这个冬天天凉的时候组合。天凉的时候大家需要什么呢？天凉的时候我们煮个粥，煮个汤，对吧？而且呢天凉的时候早上起来特别不爱起床，特别爱赖床，赖在床上不起来，可是呢一赖床呢就没工夫吃早饭。 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把他们家的镇店之宝给拿过来了。第一，这叫做焖烧杯。这焖烧杯怎么用的呢？特别简单，因为它保温性能好，晚上睡觉之前您烧一杯开水，家里都有那开水壶，烧完开水之后把那个，您是喝大米粥就放大米，喝小米粥就放小米，放进去倒上开水，那盖一盖， 然后到3-4个小时就会成粥。 第二天早上起来睡醒了，您爱几点起几点起，直接拿着这壶就走，您是跟车上啊，您是到单位跟家里爬，它马上就变成粥了。 对， 小米粥、大米粥、八宝粥你就可以了，这就叫做焖烧，就用它自己本身那个温度，它传不出去，慢慢就能把这个加热熟了。 是的， 又省能源又方便，这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看家的焖烧杯。这一焖烧杯我们专柜卖多少钱？ 专柜卖399。 399，这一焖烧杯多大容量？ 750毫升的， 一斤半，也就是一斤半，4碗粥，您别，您一人喝不了啊，4碗粥啊，您自己酌情增加，但是它可以做一家的人早上起来的4碗粥的早饭，省多少事儿？早上在欧洲起码20分钟，那20分钟睡会儿觉好不好？冬天大家又不爱出被窝，对不对？焖烧杯399，这是一个啊啊，但是他们家还有一个镇店之宝，这特别好的是吧？这就是他们那个可以把那个大的。啊，现在大家说出去是什么的时候要喝点热水，我们冬天也要开车出去玩，不能天天跟家毛冬嘛。或者是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平时没有哪儿那么巧赶上热水啊，外边那热水东西那又不踏实，咱自己家里都是纯净水过滤的，那个大的保温壶， 对， 大保温壶两升的大保温壶，我们也给大家配好了。您是说炖点汤啊，您是说放点什么东西，都保温壶里保温的非常好， 喝茶呀， 哎，泡一大壶茶，特别是白茶，特别浸泡，往里边一泡就没问题。您喝这白茶也可以。那这大保温壶也给您配好了。这保温壶多少钱？ 保温壶的话也是399。 399，这俩加起来就已经是798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次特价。 是的， 您花的不到一个这个东西的钱，是299，可以把这两件都带走。您去专柜去看去，您去什么沃尔玛超市、去家乐福去比去，网站上去比去，都是399，今天299，您全带走。而且除此之外，在今天再给大家额外的三件好宝贝。第一个， 送给大家一个达到了640毫升的大的保温杯。这大保温杯啊，它里边特别巧，它正好可以放一个易拉罐。放我说家里放奶瓶的那个保温奶瓶的那个就是这个特别好， 对啊，就恒温的作用就比较好。 对，奶瓶放进去马上就小孩出去，你要是奶瓶保温你带一瓶奶就够了，对吧？你放几个易拉罐，你说喝冰的那种易拉罐正好卡进去。 对， 当然这大杯子特别适合男士出去，一天640毫升一斤多的水也够了，你就泡着茶也没问题。再送给大家一个玻璃的保温杯，也是双层隔热玻璃的， 对，高硼硅材质。 这玻璃更神奇，去了盖儿之后它有茶壁的，喝茶专门那玻璃保温杯，透明的，它茶壁的拿掉之后您放微波炉里都能打东西， 哎， 您这个也可以用。而且呢，第三个好宝贝还是给大家一个那个闷烧杯的那个大套，冬天专用的，对吧？ 啊， 铝箔的，冬天专用的这个套，摸起来那个手感特别好。所以呢，这三件加起来也不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这是免费送的。整个这一大套组加起来5件，今天都是日本太福高品牌的非常高档的好的保温的这样的一个品质啊，给大家299，就在我们北广生活之间，此时此刻给大家一个巨大的优惠，299，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给大家免费送到家，验货满意付款，400-015-5151。说回来，冬天这些东西确实特别需要。冬天的时候啊，咱就怕冷。您说真的，吃口热乎的， 对， 身上都有劲儿，一天心情都好。本身外边就天寒地冻的，吃什么东西都冰冰凉的。你想开车的时候，然后我自己平时一天啊开着2-3个小时的车，北京又这个交通啊又比较容易堵，所以呢，外边天寒地冻的，您来一口热茶，喝完之后整个身上暖身暖心，舒舒服服的，去了烦去燥。然后呢，可是呢，你外边买现在小卖部什么的那种的，要不然就是保温的甜水，它很少给你有比较顺口的，要不然呢你就喝点凉的东西，喝完之后身上整个就外边也冷，身上也冷，所以一定带点热的。热的东西咱们怎么找好的，您别用那201的，早市现在201的也得卖到30块钱左右那么一个保温杯，那个东西不行，那个东西不但说，哎，你说我说生了锈点我就扔了呗，生了锈点您就扔了，确实30块钱扔了您不心疼，可是您喝到了好多里边那些乱七八糟的金属， 对，不好的 物质进您身体了，您花钱到时候您说我再去上医院，那远不止花省这点钱的事儿，是吧？遭那个罪啊！所以呢，买咱们就一步到位，弄点好的，真正的大牌子，太福高，太国泰民安的太。哎，福气的福，高矮的高啊！您到那个网上，您去搜一下，您就搜这仨字，您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我刚才说就是，去日本家喻户晓，十个小朋友，我们自己数的啊，上次看是自己数的，朋友自己数的，8个带的是太福高那个保温饭盒啊，去上班，那都是他们的这个好东西。哎，以后也可以拿我们这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啊！然后呢，这个其实日本家喻户晓，现在在咱北京，在咱中国的什么家乐福、沃尔玛里，在北京刚才是华堂。啊，这些大的高档的商场里面都有去销售，您可以去比价，好东西就是不便宜，质量好，材质好，人家加了镀铜，人家保温性能就是好，人家摸着外面那手感，我不知道你们是装的是漆啊还是什么东西，别的那个外边咔一碰，没两天那外边就掉皮了，那杯子磕磕碰碰那瘪一块，弄一块凑合对不着用，但是人家那杯子您怎么弄看着永远跟光鲜如新似的，这就是工艺，这就是技术。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它好，可是它好的不便宜啊，对吧？一大闷烧杯，一个大闷烧杯，这是750毫升的啊，里面能装1.5斤，能装4碗粥的啊，放上水，放上米，盖盖，4个小时之后，基本上这就粥就成型了，八宝粥也好啊，白米粥、小米粥也好，这一杯子399，闷烧杯。您说那个大的保温壶2升的那个是啊，里外都是304，里边还给您镀层铜，这一壶399，399能买一电饭锅了。可是，在今天这俩加起来多少钱？这俩加起来800块钱将近，对吧？798，我们给大家299，就在北广生活之间给大家299，同时再送您一个在市场上我看的价格也基本是卖到小300块钱的这么一个大的保温杯，